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迟颖把范元白叫来，随即便安排起沈乔一行人的住处。 沈道长还住上回的屋子可好？ 甚好，让赵宗主费心了。七郎住在十五隔壁即可，也方便他们俩联络感情。 好。沈道长不是外人，让他住本门长老所住之处倒无妨，可这燕无师如若也安排到此处，怕是显得怠慢了。本门东面有一栋竹楼，乃是专供贵客居住，若燕宗主不嫌弃的话，可在那里下榻。 不必麻烦了，我住阿乔那里便可。 这不大方便吧？ 有何不方便的，出门在外我等也是如此安排，本座都不知与他同住过几回了。 虽说是这么一回事，但从他口中说出来，怎的好像就变了味。出门在外事急从权也就无所谓了，如今能令燕宗主住得舒服些，若是拒绝反倒服了赵宗主的好意。 不打紧，我与阿乔关系非同一般，他既对碧霞宗青眼有加，你们自也不必将本座当成外人，随意即可。他隔壁不至于连个空屋子都没有了吧？ 啊，有的有的。 那不就行了？ 燕无师起初虽是笑着说话，可赵迟颖分明从中感觉到摄人威压，在这样的目光之下，连头皮都不禁为之一紧，还未细加思考便脱口而出有的。随后燕无师又一笑，与方才又有所不同，赵迟颖明显感觉身上压力一轻，他暗暗松了口气。待沈乔等人一走，议事厅止于师兄妹二人，岳昆池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 燕宗主想住谁隔壁也不是没有空屋子，就由他去。我看沈道长没有坚决反对，分明是默许的。方才我本想劝你不要拂逆了燕宗主的意思，谁知却差点说不出话来。 不怕师兄取笑，我也没比你好多少。碧霞宗与幻月宗素无往来，庙小容不下大佛，也不知他此番前来有何用意，会否与我碧霞宗不利。 有沈道长在，想必也不会如何的。据说燕无师性情反复，我们小心些便是了，让门下弟子言行也要谨慎一些，以免开罪了他。 这倒是。 却说范元白带着沈乔几人去到落脚歇息的屋子，这屋子是常年打扫的干干净净，里头还摆着些水竹兰草，格外雅致。 燕宗主与沈道长有何需要，且人说一声便好，我等随时候命。 啊，有劳元白。 范元白原还想与沈乔多说两句，见燕无师始终站在旁边，多余的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能干干巴巴地说些客套话，匆匆结束对话，落荒而逃。十五年纪还小，倒没有太大感觉，他好不容易等到沈乔与赵迟颖他们说完话，有了私下叙旧的功夫，虽然旁边还有个燕无师和宇文颂，也不妨碍他拉着沈乔诉说思念之情。 师尊，您这一去也太久了，弟子想念得紧。 为师在外头自然也很想你，听说你在碧霞宗过得不错，个头是不是还长高了些？ 碧霞宗的师兄们待我很好，师尊走后我日日练剑，不敢有负师尊期望，如今已经能够将一整套苍狼剑诀完整使出来了。 怎的还撒起娇来了？这还比我大几岁呢，难不成我以后要叫他师兄？ 是吗？那你现在使来看看。 可会打扰师尊歇息？ 我们昨夜在山下歇过了，眼下还未过午，时辰早得很，为师不累。 好，我这就去拿剑。 十五高高兴兴地去拿了自己的剑过来。他学剑不足一年，在剑道上不过是刚入门的水平，所以拿的是木剑而非真剑。在三人的注视下，他立定行礼，伸手挽了个剑花，做出起手式的姿势。 手起剑落，一招一式有板有眼，中规中矩，谈不上差劲，当然也没有十分出色，比起宇文颂的天资还是稍逊一筹。但十五字之天分寻常，自然加倍努力，一套剑法已然娴熟。片刻后，十五收剑立定， 请师尊指点。 招式大致纯熟，可见苦练功夫，这些日子的确没有懈怠。不过剑法里有些招式用的不对，将来会影响威力，为师只为你演示过一遍，也难为了你要悉数记得清楚。如今我再用你手中木剑从头到尾演绎一遍，你且看仔细些，不妨与自己的对照。 是。 沧浪剑诀，顾名思义，沧海无边，波涛汹涌，碣石无数次在海中被淹没，又无数次露出水面，日辉灿烂，滔滔雄壮，这是何等磅礴之景象，练这套剑法者必胸怀海纳百川之大气，方能发挥它的精髓。登泰山而观沧海，你不妨多登高望远看一看，日久天长自有所悟。 这番话说罢，没等十五反应，沈乔便起剑了。同样一把木剑，在不同两个人手中却发挥了截然不同的威力。若说十五仅是初窥门径，一套剑法舞得平平无奇，让宇文颂颇感无聊的话，那么当沈乔手起剑落时，他却睁大了眼睛，几乎不相信前后两者用的还是同一套剑法。剑锋涤荡，剑影重重，即使没有用上真气，那把木剑也宛如焕发了光泽一般。伴随着沈乔的出招变招，宇文颂仿佛真的看见了波涛翻涌的沧海，飞雨化云，青红入水，千丈白波之中独此一人，眼前止于此人，天地之间也止于此人。即便一套剑法出毕，沈乔立身站定，宇文颂的眼前也还残留着方才的景象，久久挥之不去。 阿乔于剑道上可谓出神入化，得宗师之境了。 多谢燕宗主谈爱。十五、七郎，你们是否有所得？ 恕弟子口舌笨拙，只觉得心潮澎湃，好似有许多东西要从胸口涌出来一般，但若要描绘却也说不出来。 不要紧，谁也不可能看一眼就能立地成佛，你慢慢领悟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来问。 是。 七郎，你尚未入门，这些天只练了一点打坐养神的功夫，说不出来也不打紧的。 弟子心中时有千言万语，唯寥寥数言可避之。 哪数言？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，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破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露波。 这是洛神赋里歌咏洛神美貌的。七郎这孩子，不过他倒是的确捉住了沧浪剑诀的一丝脉络。胸有气象万千，剑下轻灵飘逸。如此看来，七郎的确比十五资质要强一些。 哼，他半点习武根基都没有，念洛神赋不过是见色弄巧，这样的天资若是用在口舌上就浪费了，还是让本座来好好打磨打磨他吧。 燕无师说罢，不等旁人反应，便一掌压在宇文颂肩膀上，后者身体不由自主跟着往下一沉，然后他上半身的穴道就被点住了。宇文颂目瞪口呆，维持着被迫扎马步的动作，完全动弹不得。最惨的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做错了。燕无师见沈乔张口欲言，似笑非笑道： 对师父出言轻佻，便是在幻月宗这等你们视之为魔门的地方也要以罪论处。阿乔，你教徒弟这样温柔，可不得由我来帮你教教规矩？ 燕宗主总算不与我抢徒弟了。 为了他的性命着想，还是不抢了，不然本座怕收徒第一天就要辣手杀徒了。 啊，燕宗主。 见面第一天，除了沈乔和十五之外，没有人见到燕无师是如何对待宇文颂的。所有碧霞宗弟子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，与传说截然不同。但第二天，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。众弟子出早课，一并在门派广场上练武切磋。燕无师副手站在旁边，哪怕是岳昆池、赵池营亲自演示，他都能挑出毛病来，附送轻飘飘、居高临下的语气。碧霞宗弟子心有不满，主动上前挑战，毫无意外被他一个个打翻在地，最后连赵池营和岳昆池都败在他手下。等到晌午沈乔闭关结束之后，听说风声赶过来，燕无师已经将碧霞宗上上下下都挑了个遍。当然以燕宗主的能耐，要把人家门派灭了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可你堂堂一位宗师级高手，不找旗鼓相当的对手切磋，主动上门欺负人家小门派是怎么回事？总不能是为了找一点成就感，让自己身心愉悦吧？若不是有沈乔在，碧霞宗几乎要以为这人是来砸场子的了。沈乔面对一地的残兵败将，只能苦笑向赵池营道歉。 啊，赵宗主，燕宗主这般无礼，实在抱歉。 啊，燕宗主只是看我们武功不济，出手指点罢了。能有这样的机缘，碧霞宗高兴还来不及呢。 掌门所言极是，能与燕宗主交一回手，别说是被打受虐，就算身负重伤也值了。 对啊，咱们一辈子也未必能达到掌门的武功高度，更别说望燕宗主相背了，今天算是领教了。 人皆有向往强者之心，今日一战，不负在武道路上这一套。 说得好， 今日 领教一下，领教一下。 不愧是师妹，确有掌门风度。 暗自倾慕了十几二十年，却始终不敢开口表白，这种滋味如何？本座从未体会过，还请赐教。 燕无师这一声仿佛一支心箭，直接射入岳昆池深埋内心的隐秘之处，听得他毛骨悚然，脸色大变。他看着燕无师的表情，登时就跟见了鬼似的。还没等岳昆池开口，沈乔便从旁边将燕无师拉走。燕无师也不做反抗，任由沈乔将他拉至一旁，脸上兀自保持笑吟吟的神色。 燕宗主，你难道很闲吗？ 怎么会闲？每天要逗你玩，还要指点那一帮废柴，忙得很呢。 你本该在长安扶助新主，千里迢迢跟着我来到碧霞宗，只怕不是为了游山玩水、捉弄旁人这等无聊琐事吧。事到如今，燕宗主还不肯告诉我来意吗？ 你换个称呼，本座便考虑告诉你，如何？ 什么称呼？ 燕郎，何如？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